有没有一些场景提醒你面对思念的存在？有没有一些声音呼唤你给自己一点喘息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回想走过的路，给自己一双翅膀，幻想没去过的地方？